我还在爱着你。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，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，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， 因为爱情 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往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，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， 因为爱情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，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 我还在爱着你。 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，曾经第四纠缠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，我还站在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生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远游。没有我以后，一个人少喝点酒，窗台外 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留一生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一辈子缘由。没有依靠，一个人烧喝点酒，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，以后的依靠你是谁，